享，我与您并肩同行。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和您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总体来看，今天到明天的天气较好，昼夜温差较大，出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呢，我们要为大家呢做一下明天的交通提示。明天呢是周六，机动车不限行，受到踏青出游、购物、聚会休闲、学生补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预计下午到晚间，东南部、东北部，包括东南三环、东北四环、东北五环，京通快速路以及长安街一线前三门大街等路段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呢，提醒大家明天晚间在五棵松凯迪拉克中心呢有篮球赛事活动，预计五棵松周边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建议球迷朋友可以乘坐公交或地铁前往。另外出行之前，请大家呢及时的可以通过电台、室外的显示屏、导航以及北京交警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及时的了解交通路况信息。好的，欢迎您继续走进频率收听稍后带给各位的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晶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考生朋友，大家周末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这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要带给大家的是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的系列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分别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已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也会请现场的3位招生负责老师为各位进行一个及时的、全面的、权威的解答。 我们的高职自主招生的系列节目呢，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末，而从下周三开始，我们将会开启高校的自主招生的系列了。那么进入到三月之后，那么很多的重点高校将会陆续的公布各校今年的自主招生的政策。那么今年的政策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变化？那么在三月份各位考生准备自主招生资料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和专业呢？我们在下周的系列节目当中呢，将会邀请各校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第一时间来解读各校今年的自主招生的政策信息。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提前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呢，也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并且可以提前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预告。好了，那么相关的节目信息以及排期呢，您除了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之外，还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啊，高考频道来进行查看。另外节目的精编文字内容呢，还会刊登在每周三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大家也可以及时的关注。另外呢，今年教育面对面继续为大家组织20余场的落地高招直播咨询讲座活动，那么就在本周六，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教育面对面第三场的公益讲座呢，将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这场讲座呢，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以及他的团队，共同为大家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公益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我们依然采取的是免费参与，但是需要各位提前拨打预约电话。预约电话请您记好 400-600-7500 400-600-7500， 请您尽快的拨打这部电话进行预约。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那么微信在前几天的时候已经为大家及时的推送了这场讲座的相关信息，点开微信，微信当中有报名的二维码，识别二维码在网络当中也可以直接的进行报名。好了，那么马上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次给大家来做一下预告。今天我们的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呢，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提问留言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本时段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最高检发布意见，八类司法过程中陷困境的未成年人将会获得国家司法救助；北京市级部门预算公布，30亿投向学前教育；本市高考第二次英语听力考试17号举行，准考证12号起开始打印。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意见》，根据意见，受到犯罪侵害致使身体出现伤残或心理遭受严重创伤，因不能及时获得有效赔偿，造成生活困难的，受到犯罪侵害急需救治，其家庭无力承担医疗救治费用的等八类因本人或其抚养人遭受不法侵害等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将会获得国家司法救助，救助金额一般以案件管辖地 地所在省区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准确定。对身体重伤或者严重残疾、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未成年人，以及需要长期进行心理治疗或者身体康复的未成年人，可以突破救助的限额。北京市197家市级部门8号集中公开2018年度部门预算情况，除了法定涉密信息之外，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全部公开了本部门的预算。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首次公开了促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学前学段等两项市级重点支出。据了解，市教委2018年安排学前专项转移支付资金30亿元，由各区统筹安排，并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绩效目标为2018年预计新增幼儿园学位数量3万个，常住人口入园率不低于 71%， 普惠性幼儿园比例不低于 75%。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高考第二次英语听力考试于3月17号进行，12号起考生可以自行打印准考证。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负责人介绍说，本届考生外语听力实行一年两考，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外语科目的成绩进入到高考总分。其中英语科目第一次听力已经在2017年12月16号完成，本次考试仍然采用计算机模考，每次考试的时间长约20分钟，考试的场次随机分配。按照规定，英语听力机考开考前50分钟，考生可以进入封闭区，开考前40分钟，考生要进入备考室。未能按时进入封闭区或者备考室的考生视为缺考，不得参加当次的考试。记者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了解到，3月10号8点30分到11点18所公办院校在该校的南校区联合举办自主招生咨询会，届时各校会就报名程序、录取原则、专业设置、考试要求等具体问题与考生家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长提前圈定相应的学校和专业，带着问题找相应的学校老师进行咨询，掌握更具体的信息，进一步做好知己知彼、合理定位、拉开差距等志愿填报的准备工作，根据本人职业生涯规划最终合理完成志愿的填报工作。今年本市30所中职校新增加了3+2中高职衔接项目，通过中考招收学生。这30所中职校既包括北京商贸学校、北京市信息管理学校等中专，也包括北京市房山区第二职业高中等职高，还有北京仪器仪表高级技工学校等技校。新增的专业包含园林绿化、航空服务等。对接的高职校则有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财贸学院等10余所学校。今天上午，北京市汇文第一小学召开了极地科考成果汇报座谈会，详细的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汇文一小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开展海洋教育、极地教育，此次座谈会介绍了参加南北极科考的3位同学在2017年进行的相应的考察。中国科学教育促进会丁琛主任谈到小学生参加极地科考的意义， 怎么样从一个活动把它慢慢的变成一个发展成一种课程化、体系化这块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尝试吧。另外呢，就希望这几位同学能够把这保护生态、保护文明的这种意识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同学。 参加科考让小学生们获得了什么？汇文一小学生梁志毅说， 我最大的收获是知道怎样团队合作。在我们采样时，因为每个人都要背一些岩石，假如说我背不动就让另一个同学背，我们就轮换着背，心里想一定要坚持下去，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科研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为什么组织小学生参加极地科考？汇文一小校长陆军谈到， 我们现在有很多学生直到高三他都不知道未来的兴趣和潜力在哪儿。如果从小学挖掘他的潜力，挖掘他的兴趣，能够让他的潜力和兴趣相结合，那么自然到了中学，到了高中，尤其上了大学，干他自己喜欢的并且他擅长的事情，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对于他们的一个挖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9号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了高三百日誓师大会，同学们在家长和老师们的共同见证下，高喊斗志昂扬的高考百日誓言，通过5公里登山徒步的形式为自己加油打气，表达勇攀高峰决胜高考的信念。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让我们和大家共同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继续进行的是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系列，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大家有问题呢，也欢迎您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点30分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呢继续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的系列节目，为大家邀请的三所学校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吴平主任。吴主任您好。 好，各位考生，各位观众，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好，欢迎吴主任。另外呢，给大家来介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就办主任杜世友。杜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好。 来给大家介绍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杜刚。杜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今天呢三位主任将会给大家呢第一时间带来各校今年的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的解析。有问题抓紧时间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呢您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我们呢首先先和大家呢一起走进首都医科大学，了解一下今年首医大今年的高职自主招生的政策。 首都医科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北京市重点高等院校，是北京市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共建院校。学校校本部共有10所学院和1所研究院，现有20所临床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还设有38个临床专科学院、专科学系中心。学校本专科专业齐全，设置的常学制专业中有临床医学，包括儿科方向和口腔医学；本科专业中有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16个专业。高职高专教育设有护理、医学检验技术、药学等14个专业。学校培养医学与医学相关学科的学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与科研能力，在校本部和附属医院拥有一批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的基础上，建有高水平的国家级、市级研究和培训机构，如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北京市全科医学培训中心、首都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基地等。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基础免疫学、医学图像处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脏内外科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学校十分重视国际国内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挪威、瑞典、香港、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和相关单位签订了友好交流合作协议。 好的，我们呢接下来有请吴平主任要给大家来做一下介绍了啊。那么我们首都医科大学是一所医学的专类院校，我们今年的这个 自主招生啊，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所对外发布的这个招生简章啊，全都是临床医学乡村医生计划啊，只有这一个专业哈。 对、 啊、 只有这一个专业。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委培性质的一个招生吗？ 对，它是就是定向的那个招生，主要就是北京市卫计委和我们呢合作，然后我们为他们定向培养这个乡村医生。 嗯， 主要 是这个，而且我看了一下今年这个招生的计划比去年还增加了。 对，今年、去年是110人，今年是150人。嗯，主要就是满足呢北京农村的村卫生室的卫生服务的需求。 嗯，这个现在您所了解到的是咱们北京地区的乡村医生还是比较短缺的是吧？ 对对对、 啊、 嗯，短缺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北京市呢也是希望呢在五年之内能够呢满足呢就是乡村的这种村卫生室的这种卫生需求，所以呢今年我们就是增加了40个人，达到了150人的招生计划。 嗯，那您看啊，咱们这个总的招生计划是150人，但是呢大家会发现其实不同区的这个计划数是不一样的，这个它是怎么呢来去这个划分的呢？ 这个是北京市卫计委他通过各个区的卫计委然后进行摸底儿测查提交上来的这个需求的数量。 嗯，也是根据各个区自己的需求 对 来测定，最后确定下来 对 每个区今年的招生计划是有多少啊。 对对对，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您看我们这个微信网友这也提到了，这么多区不同的招生计划，我们的考生能不能够跨区进行报名？ 不行。咱们的报名是考生呢只能填报户籍所在区的这个专业，他在进行能够进行报名。 彼此之间你是不能够跨区， 不能够跨区调剂的、 啊、即便说人家那区说没招满，咱们这区的咱 也 不可以，是吧？ 对对对、 啊。好，你看我们这个微信网友志念呢想问说首都医科大学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就是招生上新的变化。其实刚才吴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今年新的变化就是招生的总体计划增加了。 对。 啊，多了40个人啊，但是呢分配到不同区的这个人数是不一样的。 对。 您看到这个今年是哪个区比去年来讲这个人数是增的是最多的？ 延庆区，对，今年达到了50。 嗯 啊， 好，那么他还问说，首医大今年高职自主招生简章在哪能看到啊？现在咱们已经挂到官网了。 我们会周一会那个挂到那个官网上。 嗯，好，那您现在啊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不妨您就直接提给吴主任啊，咱们在节目里就可以直接的给您做这个解答了。好，那么关于呢我们整个的今年的招生专业就这么一个，总体的计划150人比去年增加了40个。那么对于这个学生未来的去向，吴主任讲他就是乡村医生啊，但是呢对于他的属性，你比如未来毕业之后编制薪资水平待遇能不能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这个咱们是去年才是第一年招收的对吧，他还没有这个毕业生，但是据您现在了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毕业后呢是要在村卫生室从事呢乡村医生的职业，他是没有编制的。就是我们在预录取之后，他要跟各个区的卫计委要签这种定向的协议，然后在那个区的乡村的卫生室要进行那个就业。 那么这些个毕业之后的学生，他能够比如说我虽然跟你签了，但有可能我工作几年之后我不想在这儿继续做这个乡村医生了，可不可以？ 这个要进行赔偿的 啊， 违约要进行赔偿的。 他应该是签多少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应该 按照去年的咱们的这个协议，他应该是签10年。 10年的时间， 对对对， 必须要满足这个10年的工作的期限。 对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学生有进一步的，你比如说我深造，进一步这个往上去读书啊，有这种意愿的话可以吗？ 这个区卫计委得要同意他们才能够进行深造。 哦，这也是要 跟区卫计委进行协商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 啊。好，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应该是这个专业他自己独有的一种属性啊，所以呢报考的同学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了解。而对于这个三年制的临床医学啊，他所学习的课程会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有没有专门说针对说这个乡村医生单独开设的一些个相关的课程？ 因为我们学校呢还给北京市卫计委有山区和半山区的这种定向的培养的学生，也是三年制，所以他们的基本培养方案呢都是相同的。那么乡村医生呢，他是突出了护理技能的培养和中医技能，还有呢就是全科的医学的这种技能，主要是为了适应这种乡村卫生史的这种需求。 哦，仲乐乐呢想问您一下，说报这个乡村医生有男女性别的限制和要求吗？ 没有。 啊，没有。但是因为刚才也听您说这个护理方向，好像那个男生是不是就有点感觉好像自己不太适合这个专业？ 不是，他是说护理技能的培养。 护理技能啊。 对对对，因为乡村卫生室他有时候可能有输液呀，有时候换药啊，这些个技能，所以呢我们是加强了他这个护理技能的培养。 嗯，好的。那么至于什么样的同学们适合填报这个专业，再有一个进入到这个专业学习，其实还有他自己很独到的一些个特点和优势啊。我们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呢，再请吴主任给大家做介绍。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两所学校的招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了。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整点广告期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听众朋友在询问明天上午9点在财政部礼堂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教育面对面今年的第三场公益讲座还能不能报名。当然可以啊，请您记好报名电话 400-600-7500 400-600-7500，赶快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报名。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在这个财政部礼堂呢将会和大家进行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专题讲座。好了，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11周每周6天每天11小时40分加起来770个小时，对于高三考生来说770个小时能改变什么？从本科临界到稳上重点，从一般高校到双一流大学，只要选对了没什么不可能。精华学校全日制封闭冲刺班，8人精品小班，11周770个小时，让改变成真。咨询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已经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为大家第一时间来发布解读今年各校的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回答大家的提问。大家有问题呢，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三月是自主招生申请季，如何争取自主招生加分？三月十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公益讲座将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活动现场邀请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薛静、高夏、郑璇等共同为家长带来主题为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解析双一流高校自主招生申请核心关键点，包括双一流高校名单公布后对报考的影响、高校老师对自招申请常见问题的解答等内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个性化高招志愿填报等问题，请您拨打报名预约电话400-600-7500 400-600-7500。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我们的2018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我们呢继续来邀请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吴平主任为大家做介绍啊。我们谈到今年学校呢就一个专业，就是临床医学乡村医生这个专业招生的人数呢是150人。那究竟什么样的同学适合填报这个专业？吴主任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他有几个这个报名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要已经参加呢北京市2018年高考报名的考生。第二个条件呢就是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应届及往届毕业生。第三个条件就是年龄30岁以下。第四个条件就是身体健康，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呢我校对考生身体状况的一个特殊的一些个补充的条件。我们学校的补充条件，一个就是对学生视力的要求，眼睛的近视矫正视力不低于 4.8， 各眼的矫正视力镜片的度数不超过800度，没有色盲色弱，没有斜视弱视。第二个补充条件就是对考生听力的要求，就是双耳的听力范围均不低于3米。第三个补充的就是对于嗅觉迟钝口吃者不予录取。第四个就是肝功能异常者不要报考。第五个补充条件就是考虑到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学校明确提出不鼓励躯干或者肢体残疾的考生报考，否则呢无法呢完成学业。对于新生的这种身体状况的检查呢，将以入学后的体检复查作为一个标准，对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将取消呢他的入学资格。这是第四个对于身体的方面的要求。第五个呢就是你的户口呢一定要在有招生计划的这些个区，今年呢是9个区呢有这种乡村医生的招生计划，也就是门头沟区、大兴区、通州区、顺义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只有户口呢是这9个区的才能够呢报考这个乡村医生的自主招生。 对，而且不能够跨区。 对。 啊来去报考啊。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关于身体条件啊，这个微信网友手机啊想问一下，说这个左立的考生能够填报吗？我们说这个左立就是左撇子啊， 可以， 这可以是吧？ 对对， 这没有问题的。 对， 啊、好的啊。那么这也是给您解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刚才吴主任介绍，我们什么样的同学适合填报这个志愿，这些都是硬性的要求， 对， 是吧？啊，那再有一个，我刚才也说了，其实进入到这个专业学习，还有他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点，有什么样的优势啊，吴主任？ 我们的就是对于乡村医生的他的这个培养方案，一年的基础课的这个学习，然后有一年的临床的实习，临床的见习，还有一年的这种临床的实习，主要是突出呢他这种全科医师的这种能力的培养，也就是说，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他的护理技能的这个培养，还有一些个基本的中医知识的这种技能的培养， 另外还要从这个费用上面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对 啊。 在这个乡村医生呢，是不收取学费和住宿费的，而且呢，按照去年，我们跟市卫计委的这种协议，它还有呢，有一些个就是补助，也就是说，它按师范生的标准补充呢生活物价的补贴，每个月呢是200元，按10个月呢进行发放，并且呢还发放2等的国家助学金的补助，每个月是230元，也是按10个月呢进行发放。 不仅免学费和住宿费，国家还有相应的补助。 对对对。 啊，好的，那么这个是学校给大家的一个提供的优势啊，一个算是一个优惠吧。这个安木子呢想问一下，说报考这个临床医学乡村医生是必须要求乡村户籍的考生才可以报吗？ 啊，城镇和乡村的农村的户籍都可以， 都可以 啊。但是如果是同等条件下，是农村户籍是优先的录取的。 咱们这个录取的比例也会是一半一半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限制要求。 对，按分数， 按分数 进行录取。 好，那说到这个分数啊，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整个的考试的时间的安排了。应该说呢，这个全市的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这个笔试的时间，咱们都是统一的。啊， 对， 都是31号。 对，就是我们就是参加呢，公办高职的联合命题的这个笔试，所以呢，都是3月31号上午9点半到12点。 报名的时间现在也都是统一的吧？ 报名时间是北京市呢，它有一个就是18号到22号，这个 期间大家进行报名， 对。 笔试呢是在31号安排的这个联考啊，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大家在选择你的学校的时候，实际上你只能选择一所了。对吧？那么这个复试的时间是各个学校自己安排吗？ 对，是各个学校自己安排。 咱们的复试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还没有那个就是说正式的那个确定，所以请那个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及时的关注我们的网站，官方的网站。 好，复试一般都会考什么呢？ 复试呢也是有一个笔试，然后有一个这个面试。笔试呢就是物理和化学的这个知识。面试呢就是呢它的一些个基本的常识、心理的素质、语言的表达，还有一些个应变的能力和一些个基本的技能的操作。比如像乡村医生，他可能将来会有一些个就是临床的基本技能操作，所以呢我们会比如像让他认一下针呐、看看他这个动手的这个能力。 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哈。另外呢，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家长啊，关注的是，咱们这个专业有免考吗？什么样的条件才可以免考呢？ 首都医科大学是没有免考的。如果是报考我们学校，是所有的是必须都要参加考试的。但是有一些加分的政策。 有加分的政策。 对对对。 这个加分的政策，也就是说，这个是学校自己来制定的，还是说我们全市也都是统一的呢？ 全市有一个那个统一的，然后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情况，给制定了一个加分的政策。 我们这边的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需要提示的？ 比如像应届毕业生获得北京市政府的奖学金的，在高中或者中职阶段获得市级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员等荣誉的考生呢，可以加10分记录总成绩。在高中或者中职阶段取得区级的，像三好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员，可以加5分呢记录总成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退役士兵，在服役期间荣获优秀士兵荣誉称号或者3等功以上的， 加十分呢计入总成绩。还有第三个就是高中或者中职阶段获得区级以上的学科类的竞赛，像限定的是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科技类三等和以上的奖项，加十分呢计入总成绩。这个类别的呢，如果取得多个奖项呢，那么最多也就只能加十分。那么以上的加分政策呢，同类别是不累加的，不同类别可以累加，但是每名考生最多只能享受20分的加分。 最高封顶就是20分。 对 啊。好，那么关于首都医科大学今年的这个高职自主招生的相关的政策呢，我们先请吴主任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我们这儿还有这个听众有相关的问题，没关系，我们在稍后节目结束之前呢，会集中的请各位赵曼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回复。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呢继续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现有望京和金盏两个校区，共设8个系、2个分院、1个部和多个研究所，包括青少年教育与管理系、社会工作系、管理系、艺术设计系、国际学院、社会科学理论教研部、北京青少年研究所等。学院设立了奖助、勤贷、补免6位一体的学生资助体系。2016至2017学年4900多人次受到资助，总金额500多万元。学校部分专业实现了订单培养，毕业生普遍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历年就业率均达到98%以上。此外，学院还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韩国、德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学术机构开展交流活动，近5年来共派出教师300多人次，学生200多人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学院进一步服务首都4个中心战略定位和团青工作发展需要，强化政治、青年和人文特色，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学院积极探索人文素养、一技之长、社会责任感3位一体的培养模式，以严谨求实的办学作风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具有良好社会声誉和办学优势的北京市属高等职业学校。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生与就业办公室的主任杜世友杜主任啊，来给大家做介绍啊。好，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也是一所有着自己本身特色的一个悠久的这个学院了啊。 对， 今年呢咱们一共是有多少专业参加这个自主招生？我看最近咱们这几年这个所发布的这些专业都很受考生的喜欢和青睐啊。 对对 对，今年咱们这个整个有多少专业，一共招生人数是多少？ 我们今年呢一共是投放了19个专业。计划呢是500人，相比于去年来说，我们去年自主招生的计划400人，今年呢增加到了500人， 多了100人。 对 啊， 对。 今年这个招生的专业呢， 专业有变化比较大。一个呢是经北京市教委批准，我们今年增加学前教育师范类的专业，这是一个。另外呢，为了更好的聚焦我们的北京市的一个人才需求啊，我们调整了几个专业。第一呢，我们新增了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文秘专业分2个方向，一个是室外秘书方向，一个是行政专员方向。那么今年呢，我们就不设方向了，就是只招文秘专业。法律事务呢我们也是过去带着括号带方向的，今年括号也就是不带了，直接呢招收法律事务的专业。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艺术类的2个专业，一个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原来带的是平面设计方向和空间设计艺术方向，那今年呢我们方向都不带，只招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变化比较大的实际上是我们的美术专业，我们过去的美术后边是括号油画专业，其实在北京的高职院校当中这个也是独此一家，但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北京的发展需要呢，我们今年这个把油画这个方向去掉了，而且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是培养幼儿园中小学的美术教师。实际上也是更加的聚焦这个 儿童教育、美术教育这一块， 对，或者我们感觉这更接地气儿了。 对对对、 啊、 对，这个需要更广。嗯、 对啊，这是今年专业上的一些个变化。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是新增五个专业，您把这新增这五个专业也给大家咱们来罗列一下。 啊 啊， 一个是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 嗯， 第二个是文秘专业， 嗯， 第三法律事务专业，第四个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第五美术专业。 好啊、嗯，又给大家我们重新的梳理了一下今年新增加的这些专业，人数呢也比去年增加了100人。咱们增加这100人，在哪个专业增加的人是最多的？ 增加的最多就是学前教育师范专业。 哦，学前教育、 我们去年学前专业，但去年不是师范类的哈、 嗯， 那么是投放了60个计划。我们今年的学前教育专业自主招生这一部分就投放了150个计划。 嗯 啊。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招生计划了。 对对、 啊， 哎，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学前专业，刚才忘了说了哈、 嗯， 就是学前教育专业呢，我们还增加了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向。 嗯、好、 啊， 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介绍，因为呢，这个也是咱们学校今年重点，实际上想要给大家来推荐这个专业。 对， 另外也是现在目前根据我们北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最急需的其中的一个专业。 对 啊、 嗯，对， 因为大家也这个很清楚嘛， 对， 在家里边咱有孩子都知道， 对， 现在找个幼儿园啊、嗯， 对，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啊、 嗯， 北京市的幼儿园的老师缺口， 嗯。 30000多名、 哦、 这个非常大。 嗯 啊，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一个朝阳的专业， 对， 是吧？ 对、 啊、 对。 那今年我们这个学前教育（括号师范专业） 嗯 啊。这个招生人数是150人。 150人。 啊、 嗯、 当然了，这有必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75 个也就是一半是要给农村户籍的计划的。 对，这个是按照北京考试院的要求啊。 嗯，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 专业都是一样。 都是一半一半。 城市一半。 对吧， 农村户籍一半、 啊。而且呢，这个专业是免学费的。 这个专业有几个特殊的这个政策 啊，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因为在高职这个层次里边呢、 嗯、 北京市过去没有专门的针对这个高职师范类的专业的一个政策，但是北京市呢其实发布过一个叫北京市关于加强和改进师范生培养与管理的意见，这个是针对本科生的。 嗯， 那么经请示教委呢，我们的高职师范类的专业是参照这个政策执行。 嗯， 所以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在报考条件这儿，报考条件除了我们高职统一的就是参加了北京市今年的高考报名，另外一个要求，报考学前教育师范类的专业必须是具有北京市的常住户口。 嗯， 这是一个。 好， 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嗯。 免学费， 嗯， 还要补助生活费， 嗯 啊。第三呢，就是因为它是为了北京市基础教育系统培养这个老师的，所以呢，在入学前，录取前呢，要签订一个协议， 嗯 啊，这个协议呢，就是规定了未来毕业之后要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岗位上从事满5年才可以， 嗯 嗯，这是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嗯，但是5年之内，如果你要出口，是不是也要赔偿相应的损失吧？ 要赔偿的，就是要 毁约的这个 补缴学费 啊。 这个北京市其实是有规定，北京市呢，它出台了一个关于对违反师范毕业生服务期制度者，追缴专业奖学金和培养费若干问题的通知 啊。 我们具体的会按照这个通知， 遵照这来 执 行。 对 啊，好。那么对于这个专业，咱们在这个未来的培养过程当中， 嗯， 会有自己一些什么样的计划？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特色和特点吗？ 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师范类学前教育专业生的培养呢，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师资力量，比较强，我们的老师都是这个专业出身，比如说教钢琴的、舞蹈的，我们的有一位声乐老师是从国家大剧院过来的，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方式，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和北京市很多的幼儿园建立了这个合作。这个办学，比如说我们在小学期的时候，学生就直接下到幼儿园去实习去了、 嗯、 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另外呢，就在日常的，比如说，学生活动、思想教育、人文素养培养的这个方面，我们学校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人文素养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的一个特色。 嗯 嗯， 好，那么这个专业的培养，会给大家更多的师资上的优质师资上的提供， 对， 同时也会给大家更多的实习 实 践、 校企合作的 机会啊。 嗯， 那这个报考啊，没有男女限制吧？ 没有男女限制 啊、嗯，因为一般的我们说都是幼儿园阿姨， 没有。其实现在很多的幼儿园呢，还喜欢多要一点 男生。 我们的男生非常抢手。 嗯 啊、 所以呢，男同学其实报考这个专业，未来其实在就业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的。 对对， 是吧？ 对 对, 对，是这样。 好，这个呢是刚才杜主任给大家介绍今年的这个学前教育师范类的专业。 对， 这是一个招生大专业，150个人啊。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很吸引大家关注的，学前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对对， 嗯， 因为我们在北京啊，对于学前老师的需求的层次和质量都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些双语幼儿园。那么我们呢，因为中外合作办学，我们学校的历史比较长了，而且国际化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特色，所以呢，学校也是今年针对这个热门吧，学前教育特别开设了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一个方向。那么这个专业的特色就是除了学前教育艺术，它的品德技能之外，就强调或者增加关于英语教育、英语教学的这一部分。 嗯， 我们比如说在学前教育里面有一些外教、小班教学，来够提升我们的学前教育英语的那一部分。那么这样呢，他其实毕业之后，他可以在幼儿园里边能够从事英语教学，甚至到双语幼儿园里边去从事教学工作。 哦，嗯，这个中外合作其实重点呢是侧重于老师，就是培养的我们这个人才，他的外语的能力水平， 外语能力水平。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将来可以，毕业之后他有更多的出国学习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哦，嗯，但是这个告诉大家的是，他不是师范， 他不是师范类，对， 所以他得要收学费的。 对 对， 这学费是多少钱？ 2万块钱每年。 两万每年啊。 嗯嗯。 好，那么关于这个学前教育啊，我们这个微信网友聆听雨点儿，想问您说。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不报，说这个如果参加高考之后，咱们学校还有这个学前教育的专科 还有 专业吗？ 还有我们今年学前教育师范的总的计划是280个，所以在自主招生投放了 150 啊，后边还有130。 嗯 嗯， 130个计划， 对， 还是能够拿出来，大家可以在高考之后您可以再去填， 可以再去报名， 是吧？ 嗯， 但实际上它只是分成这个是自主招生的， 那个是 统招阶段 的，对对。 但实际上最终的培养实际上 一样 都是一样 的，培养方式、培养过程这个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但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变化，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学前教育专业，因为往年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学前教育要扩招一些， 嗯， 但是今年呢，我们还要如果要扩招，教委得批复，批示我们才能够扩。如果要是适当的扩大了招生的规模，那么后边的130个可能就会要减少一些。 哦， 啊，这个是不定的。 好，所以呢，建议我们这个家长朋友跟自己孩子，如果说真的对于这个专业感兴趣，其实倒不如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先报了。 对对， 对吧？ 是这样。 您想，您如果要是咱们这个高职自主招生过去了，后边咱就不用跟其他同学一块奋斗了， 对 对吧？啊， 对。 如果说这个时候说咱们没过去，咱们还有高考的一次机会， 还有高考的一次机会， 等于给大家两次机会啊。 对。 所以呢，这个机会呢，大家也不要轻易的错过。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请杜主任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那么至于我们学校，青年政治学院还有一些什么样特色的专业，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关注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订单或者是定向培养的专业，我们稍后呢再请杜主任给大家做介绍。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您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周六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在财政部礼堂呢将会为大家进行2018年高招的第三场公益讲座，为大家讲解的呢将是高考志愿名师赵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详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公益讲座，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来关注一下。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六小时一对一课程，4006730082， 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一对一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一对一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总体来看，今天到明天天气较好，昼夜温差比较大，出行的时候请您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来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现在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之间进出京双方向车多，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流量比较大，南六环广顺桥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受其影响队尾已经排到了双元桥。同时南六环资格庄桥以西东向西方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新东方优能一对一全日制班，真正傲视群雄的高考集训营，1小时学情一追踪，一节课效果一反馈，一周进步双测评，140名资深教研员专注高考命题研究，萃取简单有效解题技巧，确保学生学得会做得对。即日起限时推出一对一特惠体验课，6小时课程只需699元，约满即止。预约热线4008171616，4008171616。 本栏目由聚明师志愿填报专家赞助播出，电话5735-4567。高考报志愿就找聚明师，聚明师打造高中升学规划整体解决方案，专门解决专业方向不明、院校范围不清、专业院校选择困难、自主招生材料准备不当的困惑。通过科学测评、精准定位、数据把控、规避风险、合理利用每一分，量身定制985211院校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志愿填报个性化方案，并提供新高考选课服务。专家咨询热线5735-4567。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今天呢继续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的系列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2018年高招第三场的公益讲座呢将会在财政部礼堂开讲。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老师以及他的团队，为各位家长带来主题为想解双一流，招办老师如何看待自主招生的主题公益讲座。那么在讲座之后呢，家长还可以和赵京老师以及他的志愿团队老师面对面的沟通个性化的高招志愿的填报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想参与，请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650-776 400 400-7500-400-6007500-7500拨打这部电话。另外呢，提醒明天前往财政部礼堂的各位家长朋友，现场没有地方停车啊，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今天的2018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节目。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我们呢继续邀请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招就办主任杜世友主任给大家来做介绍啊。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今年的一个招生大的专业，就是这个学前教育。另外呢，对于我们学院来讲，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有特点和特色的专业？往年我们同学报考比较火热的一些个专业，给大家介绍 简单的介绍几个啊。一个呢就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这里边两个方向，一个是网络编辑、影视制作，因为北京呢作为一个文化中心，这方面的人才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第二个呢就是旅游英语、出入境服务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的招生就业也都非常好。刚才您提到了还有一个订单式的培养啊， 对，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准订单式吧，叫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因为它的前两年呢是在校内学习，第三年呢到中软集团，就是做项目，跟着团队实际的来做一些这个工作和学习。另外还有，其实过去大家也都知道的，招生不是特别旺的，但是我们觉得专业其实挺特色的，就是这个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逐步跨入老年社会，其实在老年服务与管理方面的就业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可能这个名字家长和考生他有一些 有点不太容易接受。 对，说是老年服务与管理，是不是我是去像这个做老年陪护去了？ 对对。 实际上呢，老年陪护是作为他的一个基本技能之一，那么更多的他要进入这个养老院、敬老院、老年的服务与管理机构，先是做一些可能要他要懂这个基础性的工作，但是慢慢的呢，他要做一些机构的运营啊、 管理 类的工作，所以这个专业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像这种会计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在很多的这个考生觉得这是一项技能啊，其实也非常好。 对 啊。 所以呢，这些专业大家都可以考虑啊。 对。 但是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朝阳产业。学前教育，一个夕阳产业啊，老年服务管理。 对，很多把老年叫也叫朝阳产业，只不过呢，它这个对象 是夕阳，夕阳红的这些人群。 对对， 好啊，好，我们这儿呢，这个微信网友啊，亮丽风静啊，想问你一下，说我们学校这个有没有双免的机会？就是什么样的学生可以？就是免试来入学用吗？ 是这样， 对。 关于免试的政策呢，我们有三，应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大部分的考生，如果他够免笔试的条件，我们是可以免笔试的。笔试呢，我们有两种，一种是100%免笔试，就是他的笔试就算100分了。这个呢，章程里边、简章里边都有具体的条件。比如说他获奖的、技能的、这个会考成绩。BBC 以上的啊，还有呢就是85%免试的啊，当然这个100%的它要求更高一些啊，85%免试的就是它的笔试的成绩算，比如说300分乘以85%就是255分啊，这是免笔试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免面试的部分，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专业可以免面试，就是这个美术类的专业。它只要是通过了北京市的美术类的专科成绩拿到合格，他的面试就可以免了。那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双免， 实际上只对美术， 只有这个美术， 对他有可能， 对才有可能是双免，其他的没有 啊 啊， 其他的我们只能够就是有可能是免笔试的，或者是免笔试85%的这个 成绩，对对对对 对，对吧？ 对，是这样。 对，这是面试入学的相关的条件。那么在我们的招生简章当中也都给大家详细的 介绍了。对对， 咱们这个招生简章现在在官网当中都能够看到了吗？ 对，一个是百度搜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登录官网招生信息，就可以全程就是全部的查看我们的招生简章全版。还有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微观北清或者北清学宫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招生简章。 嗯、好啊，好的，那么我们请杜主任呢也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过一会儿呢我们结合着一些问题再给大家做一些延伸的这种介绍吧。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呢会给大家单独留出来这个集中回答问题的时间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4年，是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是国家骨干高职学院，北京市示范性高职院校，是国家35所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之一，是北京市一带一路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在63年的办学过程中，为我国培养了近8万名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职业能力的电子信息技术及综合类专门人才，为国家的电子工业和北京市信息产业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专业人才。多年来，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在 99% 以上。学校现有九仙桥、东坝和花乡三个校区，设立5院2系3部10个教学机构，包括电子与自动化工程学院、计算机与通信工程学院、软件与信息工程学院、数字艺术系、汽车工程系、国际教育部等。学校面向信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开设电子与通信技术、现代机电技术、计算机应用与软件技术、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管理、数字媒体与制作5个专业大类，共42个专业。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办主任杜刚主任给大家做介绍啊。杜刚主任，我们看到一下，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最近这几年，实际上咱们的招生人数都是始终保持稳定的啊。 对， 今年还是900人的一个计划。 对， 嗯，对，一共是涉及到多少个专业？ 我们今年投放的这个专业呢是37个。 嗯。 总数呢还是北京市比较多最多的院校，900人。 嗯，900人啊。咱们今年这37个专业当中有新增的专业吗？ 我们今年呢新增了3个专业。 嗯。 专业名字呢主要是这个微电子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方向， 嗯， 还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 嗯。 再一个第三个就是这个智能交通技术的运用，3个专业。 嗯，3个这个新的专业啊。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个新增的这个专业的特色？ 这个微电子技术呢是我们和这个九仙桥地区的这个燕东集团合作的一个校现代学徒制的这个合作班。 嗯， 主要从事这个微电子技术的集成电路的开发设计。那这个商务数据呢是结合这个我们学校这个计算机的特色，需要培养一种有商务基础知识，同时呢在计算机领域又可以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呢，能够给这些一些商务公司啊或一些创新创意的高新鲜企业提供一些这个商务判断的一个依据。 嗯， 所以这个专业呢也是一种前沿的一个专业。 嗯， 智能交通技术应用呢是结合北京的这个交通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我们这个提出的一个新专业，主要是从事这个智能交通系统的维护，包括这个智能交通的这个指挥， 嗯， 这些专业。 嗯，这是今年新增加的这个专业。 嗯， 3个新增的专业招生计划大概都是多少？ 都是30人。 全都是30人。 对 啊。好，那么根据往年这个情况，咱们学校的一些个热门专业还有一些什么专业呢？ 我们学院呢是一种办学特色比较特色鲜明的一个学校。 嗯， 就像我们名字一样，我们呢主要是这个计算机类专业。 嗯， 在这个计算机类专业呢，我们主要是这个网络技术、信息安全，包括我们的软件开发类专业呢，一直都是这个受到这个考生和他的追捧。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3个这个专业方向呢，也是投了比较大的计划。 嗯， 啊，将近40到30之间里。 嗯， 相对来说人数比较集中。 嗯，这些专业是学校的特色专业啊。 嗯， 因为网络信息技术这是肯定是咱们的优势的专业。 对， 是吧？啊，今年就是我看这个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嗯， 因为咱们学校今年还是有一部分的订单班。 对， 是吧？ 对对对。 咱们先说这订单班。 写的是研究院所的订单班。 对 啊，这个跟哪儿合作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研究院所订单班呢，我们在这个九仙桥校区。那九仙桥呢，原来是电子城，在旁边呢有很多的电子研究院， 嗯 啊，包括十所啊、九所。那我们的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多半是从事这个研究院的这个设计啊和安装、调试、运营、维护的工作，所以呢，相对来说这个就业呢和这个起薪点相对来说都比较高。 嗯 嗯，所以还是这个订单班呢，还是受到这个家长和考生的这个认可。 嗯，就是说到这些研究院所是到这个去工作的， 对，去工作的， 但他实际上他做的这个工作是和自己的专业是紧密相关的这些工作哈。 对对对 啊，好，那么介绍一下吧。那就是过去除了像我们的这个信息工程技术的订单班之外， 嗯，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订单班？ 我们今年呢，在这个订单上呢，又增加了几所， 嗯， 几个订单。这个考生啊和家长可以到是官网啊，可以或者官方微信号都可以查到。比如今年我们和这个航天集团啊，在物联网应用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做了一个国防军工的一个合作办，因为这个航天集团主要是从事这个北斗卫星的研发，它下属有一些军工企业，像物联网呢，涉及这个传感器技术啊，这个智能城市、智能交通的技术，都需要这个急缺的一些人才，所以考生呢，经过这个校企合作的双方人才培养的机制，可以在三年以后到这个航天集团下属的研究院或者军工企业来进行就业， 嗯， 这是一个新增的订单。那还有一些我们一直在这个社会上招生比较热的订单，像这个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技术这个订单班，然后我们主要是跟这个北京地铁的通号公司来进行订单培养， 嗯， 为这个考生呢在毕业以后寻找一个好的这个就业的趋向。包括我们也改造了原来的我们这个软件技术啊，还有这个市场这个会计专业，可能我们有中软国际的订单班，还有包括这个民生银行的订单班， 嗯， 都是今年增加的一些新的订单方向。 那就往年的这个订单班学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基本上就都是100%的这个就业了吧？ 对，订单班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按照企业的需求来进行定向培养的，包括计划的投放啊，到最终的学生的就业呢，基本都是按照企业的需求来进 行。这是不是应该也是一个双向选择吧？到最后毕业的时候， 当然呢，这个原则上如果他只要是通过了学校和企业双方的课程的培养，都通过了，学生呢自主有意愿到企业进行就业，那企业都是全盘接收的。当然如果考生在最后呢，可能觉得这个在三年以后觉得这个我也通过了，但是我的就业趋向有变化呢，我们还是双向选择的， 嗯 啊，可以允许考生做这个就业趋向的一个变更。 现在这些订单班的，就是据您了解毕业的这些学生， 嗯， 起薪的水平大概能够达到多少？ 可能根据行业的不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计算机类的这个订单班的，可能起薪点要比普通的这些通信类啊，包括这个物联网的要高一些。一般它这个产业的原因嘛，它可能在7000到8000。但是像地铁这些订单班，航天和研究院所应该都在5000到6000左右。 嗯，其实这个对于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讲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起薪点， 还可以， 对吧？好，那么来看看微信听众的问题啊。乖乖兔想问一下杜刚主任，说学校本身的这个特色，说在复试的时候是不是学理的同学会更占优势一点？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学校本身是以这个信息工程技术以这个为特色的啊，会更加侧重于一些个理工方向的，那么在复试的时候会不会在这个方向考察的内容会更多一点？ 哦，我们这个所有的专业呢，我们已经都改成文理兼收了。 嗯， 我们的这个自主招生的形式呢，也是刚才主任说了啊，前面是笔试，后边是复试。复试呢，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学生的一种逻辑思维的这个能力。 嗯， 所以呢，无论文科和理科，如果要学习信息化的专业或者计算机类专业，我们还是重点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主要是逻辑思维这方面的。 嗯， 所以对文理呢并没有过多的这个侧重。 嗯，那我们在进行这个复试的时候， 因为刚才我听吴主任讲，就是首医大在复试的时候，他是既有笔试又有面试的啊。 哦， 咱们这边呢是纯笔试的吗？ 我们可能跟刚才二学校都有点区别， 嗯， 我们呢是可以双免的。 啊， 就是我们在会考成绩，对于高中生的会考成绩达到语数外 BBC 以上的，我们是可以免掉笔试， 笔试的， 参加面试就可以入学。 嗯， 那对于如果语数外成绩都达到三个 B 以上呢，我们是可以把笔试和面试全免的，就是双免，主持人说的双免。 嗯， 就是因为免试可以直接入学。 啊， 是这样。 嗯，好，子飞云呢想问一下，说学院是否安排住宿？住宿的费用是多少？ 我们今年三个校区呢对这个学生的住宿环境都做了一个大面积的改造。 嗯， 本部校区呢我们基本就是四个人的这个住宿条件， 嗯， 啊，像宿舍里也配备了新的这个空调，而且我们的床呢都是底下上床下学习桌，所以室内居住的环境非常好。 嗯， 像南区像东区呢可能这个校区比较大，可能到四到六人间。啊，南区呢也可以达到四人间。 嗯， 住宿费用呢，基本是在900一年。 对，嗯，好的啊，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提问特别的热烈。花开无声提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让我们的三位老师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刚才三位老师各自介绍的这些专业，高考之后我们还能报吗？就是刚才杜主任，我们青年政治学院这边是已经告诉大家是都可以的， 对，他是要录取了以后， 嗯， 就不能够再参加高考了。 对， 嗯， 但是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专业，如果你不参加高职自主招生的话，我们在统招阶段也是有相关专业的这个名额给大家提供。 对，还有投放计划， 是吧？ 我们学校是这样。 啊，对，杜刚主任这边呢？ 对，我们基本是啊。因为那个杜仁说他的计划比较大，我们一般每个专业呢，可能都是在一个承办规模。如果有些热门专业，像我们的软件技术啊、信息安全这些专业，可能在自主招生阶段就会 招满， 对， 啊， 那可能会 统招就不 在统招的计划，我们的可能会削减或者不招。 嗯，对，所以呢，就是还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既然自主招生是给大家一次机会，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次机会啊，即便这次不成。学校也讲了，我们在后边你的统招阶段，这些专业还是能够去给大家，开放报名的。但是如果你这一次不报，那么像杜刚主任讲，有些专业在自主招生阶段就已经报满了，那你在统招阶段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大齐他说问一下这个吴平主任啊，其实也是这个问题，说高考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够？就是报这个临床医学这专业，当然是有的，对吧？ 嗯，这个他说是临床医学的这个三年的， 嗯， 我们还有市卫计委呢，还有一个就是山区和半山区定向的，但是这个名额是比较的少的，像咱们这个乡村医生的这个计划150人， 嗯， 还是那个 比较多的 。 对，然后他还问说有护理专业吗？男生能报吗？ 啊，能报 啊， 啊，但是那个护理是没有那个自主招生的， 嗯， 啊，就要参加那个统一的高考， 嗯，好，娃哈哈也问说，首都医科大学还有统招的机会吗？刚才吴主任已经说了，是有统招的机会的，啊， 嗯， 但是，相比较这个个别的这个专业，相比较我们高职自主招生阶段的这个名额， 嗯， 就会减不少了。 对，就是那个，统招的这种大专的临床医学的，山区和半山区的定向，就是名额比较少。 嗯 嗯，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啊，我们呢今天呢继续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政策解析，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最后还有几分钟啊，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最后呢还有4分多钟1点的时间，我们先请三所学校的招生负责老师公布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电话，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后续的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吴主任您先来，先说说我们首都医科大学的。 我们的招生咨询电话是8391-1084。请大家有问题呢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 好，那么青年政治学院杜主任， 我们三部电话，6472-4789、8477-8264、8477-8254。另外呢，如果有考生对某一个专业特别感兴趣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登录各个院系的分网站，查看各系的专业电话，也可以咨询。 好，杜刚主任，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也是有两部电话，6435-3978、6437-4282。像杜任一样，我们也有专业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登录网站，随时打专业的咨询电话。 刚才我们咨询里边还提到说，明天上午，10号，3月10号，就是明天上午8:30到11点，还有在这个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南校区有这个咨询会，咱们三所学校是都会参加吗？ 都参加， 都参加哈。 我们 不参加， 你们 首义大不参加啊。 我们学校是所有的大型的这种现场咨询，我们学校每一场都参加。 好啊，杜刚主任，您这边呢？ 我们也是按时参加。 好，那么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明天咱们还可以带着问题现场的去进行咨询啊。好，最后这几分钟，我们呢再和大家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吴硕他说：“请问，说这个高职是只能报一所学校吗？”这问题，这个杜主任应该解释一下吧？ 其实从原则上和时间安排上，他只能报一所学校。因为报名的时间是18号到22号，但是现场确认的时间，按照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规定是有要求的，就是那一天他只能是去一所学校。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报完名了，数据在考试院上传以后，他只能是确定一所学校。 好，花开无声，这个问题看哪位老师解答一下，高职和这个大专的毕业证书是一样的吗？ 从学历上来说，高职也是大专。只不过呢，这个培养方式上，高职它更加注重应用型、技能型的这种培养。 好，来看看胡，他说想问一下，吴主任，海淀区学生能报乡村医生吗？ 没有，他没有计划。 对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城区内的同学，咱们就不能够报这个高职自主招生了啊。好，娃哈哈，他说首都医科大学这个自主招生毕业之后是什么学历？你也再给强调一下。 就是高职大专。 高职大专啊。他另外问了说，昌平招多少人？ 昌平13个人。 13个。好的。一个兵，我估计这个问题呢应该问的是杜刚主任和杜世友主任啊。他说这个就是咱们各个专业所罗列的这些专报，就是这个录取的人数，各区也是有指标的吗？ 没有指标。 这个是没有。 这个没有指标。 我们也是全市。 全市是吧？ 对。 也就是今天我们所来的三所学校只有咱们首都医科大学。他这个一个专业，他是各区是划分指标的。 对 啊，好，我们这还有听众说，这个首都医科大学能再说一遍电话吗？刚才没记得啊，吴主任您再给说一下。 咨询电话就是8391-1084。 8391-1084啊。好的，那么我们呢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请三所学校的招办老师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再次感谢三所学校的老师，谢谢。 谢谢主持人。 我们呢今天节目的相关的内容呢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推送到明天的官方微信当中，大家呢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了解啊。明天呢我们的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还有北京汇佳职业学院。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拿起您的手机啊，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了。另外呢，在今天节目的结束，张征再次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在财政部礼堂会为大家安排今年高招的第三场公益讲座，为大家邀请的是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还有他的团队为大家进行讲座。400-600-7500，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特约播出，优能一对一直达梦想学府。高考倒计时了。